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芬，此时此刻我在这里陪伴你。今天我会和蜂巢的音乐家曼璇一起与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今天音乐的主题是决心。常常有人问我，想要改变现在的生活，但又有些不舍，该怎么做呢？我们总是习惯在我们的舒适区过得很舒服，但是舒适区是无意识的。如果你不想改变自己，你不想要遇见幸福的话，你就按照你现在的舒适区继续过下去，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想要遇见幸福的自己，想要有一些改变，想要能够实现你所想的话，一定要走出你的舒适区，要下定决心让自己去做一些改变。我的感受是，老天是非常乐见一个人顶天立地地站在那里，痛下决心要做一件事的。只要你意愿够强，目标清楚而坚定，你就大声地说出来，并且下定决心。在自己的内在也要同步地发出力量，那么你相信我，老天一定会回应你的。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一首能够带给你力量和决心的乐曲，由戴青塔纳和嗨雅乐团共同创作的《飞翔的鹰》。蒙古音乐质朴深远的本性与先锋的音乐元素融合，让流传百年的古老旋律灌入最新鲜的血液，随你一路穿越悲喜的迷雾，呼唤内在的力量。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音乐，稍后将由音乐家曼璇带领大家更深入地感受这首乐曲。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曼璇。今天的音乐主题《决心》，为大家安排这首由戴青塔娜与哈雅乐团共同创作的《飞翔的鹰》。戴青塔娜为哈雅乐团的主唱，出生在青海湖西边的一座小镇，名字叫德令哈，即为世界之翼。他的母亲是当地富有盛名的民歌手，搜集散落在草原上的民歌，而这些歌谣也滋养了戴青塔娜。2006年，马头琴演奏家也是音乐制作人全盛，他和学生朋友一起成立了哈雅乐团。哈雅蒙古语即边际的意思，古老传说中在天无穷尽的边际有一颗融合了万物光芒的宝石哈雅，当有一天它为世人所见之时，怨恨从此化解，爱就会充盈整个世界。哈雅的音乐挣脱了国界足迹束缚，流传百年质朴深远的蒙古音乐与先锋的音乐元素融合，马头琴、弹拨尔、呼麦、萨满鼓、吟唱，灌入最新鲜的血液，拥有了鲜活的生命，成为哈雅的宝石。这首《飞翔的鹰》收录在迁徙的专辑里，代表着重要含义，即是候鸟迁徙为了生命的延续，牧人迁徙为了天地的生生不息，而我们迁徙要向着何方？我们需学习游牧民族与天地自然共生的智慧，它属于所有人，并在其中能感受到生命的平静，也感受得到疼痛。这首音乐由吉他以旋律夹着琴弦刷扣的节奏展开，有如矫健的老鹰展开双翼，不受羁绊，自由翱翔于天际。浩瀚的天地，变幻的风云，在他眼底一览无遗。飞翔于天地风云之间，自然有种说不出的力量和勇气。戴青以独特的蒙古声嗓，由心唱出内在力量的虚词，衬在音乐底下特别强化的重音古典节奏，就像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特别蓬勃有朝气，显出内在勇猛的信心。这首音乐另一个特别之处是歌词部分保持了即兴创作的样子，称之为哈雅的语言，它是一种拼音，也是虚词。这样的表达方式让哈雅乐团想说的是，一些感受一经过语言就已偏离，通过即兴灵得以涌现透彻。布里亚特雕塑家达西纳姆达科夫说，当你诚实面对心灵，你将拥有无穷能量。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就是我们的心，它被赐予了翅膀，就像老鹰一样，跟着它尽情地飞翔吧。强烈鲜明的音乐层次如层层划破黑暗，活出光明， 面对前方未知的旅程，仍保有生命中如钻石光芒的决心与勇气继续前行，而这也如同戴青在音乐路上自我追寻的历程。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戴青完全不会歌唱，虽然那时主修声乐，每天都在研究怎么唱歌，但很遗憾，到毕业时都没能找到自己的声音。那时戴青遇到了哈雅乐团创始人全盛老师，但那几年仅能以文字方式参与乐团，而当时全盛老师喜爱的音乐与创作却深深触动了戴青的灵魂。直到有天乐团录音玩音乐到深夜时，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开始进入到一种即兴状态。戴青呼应了当下即兴的音乐，突然间唱起了歌，和大家一起玩了很久的即兴。后来在听录音，大家都很惊喜，那天晚上戴青觉得自己的心开始复苏了，因为渴望了很久的声音终于出现了。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夜晚。从此而后，全盛老师用很长的时间与耐心等着他一点一滴的成长。在这些过程中，他体会到安静的力量是多么好，多么强大美妙，让他走向了一个通往内心的路。音乐也指引他走往了一个内心的路，认识自己的路。戴青提到，当你的内心对一件事情充满渴望的时候，而且用那种最纯真的渴望，像孩子一般的渴望去对待它的时候，它就会给你一个奇迹。那个奇迹是你努力了很长的时间，向往了很久，所赠送给你的一个礼物。而自己要做的是把那一层又一层没有必要的或其实根本不存在的幻想蒙在上面的东西，把它都剥离掉，和自己内在本有很轻盈的连结。一旦连结，诚实面对自己，你就会发现无穷的力量不用到处寻找，它就在这里，美妙就在这里，只是需要你用一生时间去恢复记忆，并学会认出它。亲爱的朋友，今天的音乐介绍到这里，希望你喜欢。蜂巢音乐感动全世界，最后深深祝福每位朋友。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